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将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将达到7级左右。市气象台昨晚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0下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也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有4到5级的北风，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这周呢每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您展播2017年的12月11号12号在民族宫大剧院举行的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剧场实况选播，有不少新作品啊，名家名段汇集，应该说体现了我们的曲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新的征程当中为大家奉上的好作品，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充满了活力。那么这个活动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举办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先来听听这个专场当中李云飞叶鹏二位的表演，我们请出当天的两位主持人王小磊丁田。 掌声还可以再热烈一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走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迎着党的19大的春风，我们曲艺工作者又一次以蓬勃的姿态向党和人民致敬。 在19大精神的引领下，为了进一步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那么由我们中国文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了我们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的展演。这是我们在北京举行的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所以呢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说您都是来捧场的。万事开头难，只要今天的观众掌声热烈，我们整个系列活动就能够圆满成功。来，来一点掌声，谢谢。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来自空政文工团的节目主持人丁田。 大家好，我是可以鼓掌。 谢谢。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 今年呀，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在中国文联的正确领导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基层，指导帮助全国曲艺院团和民间社团搭建扶持曲艺平台，也积极的培育曲艺新人，还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力作。 没错，那我们所有的这些优秀的节目都会在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来呈现。 大豆相声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们是由一群喜爱相声的北京孩子组成的一个新兴的相声团体。北京孩子北京味儿就是他们的一个宣传口号。那么作为咱们首都北京的孩子，政治觉悟就不是一般的高。最近啊，我国的新战略一带一路他们就了解的门清。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请出的是李盈飞、叶鹏，给我们讲一讲假如没有这条路。掌声有请。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哎，谢谢大家。 对，确实特别的高兴。 对， 参加这个优秀节目的集中展演， 说明我们还比较优秀。啊， 确实是。嗯，两个年轻人。 对， 一开始啊，我们是说穿大褂， 穿大褂， 穿大褂演。啊，导演说呢，说别去。 怎么呢？ 穿点那个新鲜的， 新鲜的， 新的，哎，显得比较新锐呀，显得比较精神呢。啊。后来我是说穿旗袍， 你真的， 他愣不同意， 对吧？对，我觉得要穿旗袍的话，可能就不是精神了，啊，主要就是神经了。 这怎么说话呢？ 咱俩这模穿旗袍好看吗？ 后来就很无奈的呀，很无奈的听从了他的建议啊。 怎么呢？ 穿西服， 穿西服不也挺好吗？ 我穿西服其实啊，我心里头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人家目的是为体现两个年轻人的心啊。可是有的演员呢，他不够新，哦，有的演员呢，他落后于这个时代，有的演员呢，他在这方面就不， 等会儿，有的演员就是说我呢，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您这挡着什么了？您这个，你别指我不行吗？ 对，啊，有的演员啊， 后边也不行啊， 有的演员， 你要干什么你？别指我， 不让指啊！ 别指我， 这不指啊！有的演员啊， 你看我也不行啊！你，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多新鲜啊！就您的眼睛都撇飞了都，怎么了这是？ 明说呀，就是叶鹏他落后于这个时代。 谁说我落后了？我最前沿，我最新潮，知道吗？ 最新潮，哎，国家发生的，今年啊发生的大事儿，最重大的，知道吗？ 两个一。 你还真知道、啊、 当然知道了 告诉大家一什么一什么 一夫一妻知道吗国家发展方针政策这谁都不能变 我说我知道不是太老了 太老了是吧 我 提个醒啊 就是能让很多人富裕起来的 一上一听 赌博致富是吧 这不对是吧 不是、 什么 就跟很多人吃饭相关的、 一荤一素 你再想想行不行 想想 再想想 一文一武 不是 一商一勇一唱一和一心一意一男一女一东一西一瘸一拐 你会词儿挺多呀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说半天没说的点子上 你再提个醒 提最后一次啊 你说 你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什么什么路、闭嘴 而那个 你要说出什么来 你到底要说什么 说多清楚啊一什么一什么什么什么路一带一路 你看这赖我吗这赖你啊 赖我什么 你说了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啊 一带一路跟咱们生活相关吗 怎么不相关 啊 一带一路一带路上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知道吗 啊哪儿 西安 对啊 对吗啊民族宫挨着西安吗民族宫挨着西单我 那么多废话我知道明我是说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啊你就说不了相声 胡说八道 说八道相声啊基本功什么呀 说学逗唱对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说的可多了什么蹦根儿不蹦根儿这个憋死牛根儿绕口令根儿 可以了 哎你干嘛你拦着我 绕口令说一个 这太容易了绕口令我给大家说一个 说一个 最简单的大家伙都知道的啊听着特别清楚 来 吃不得不得皮儿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什么？ 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葡萄皮儿葡萄皮儿葡萄皮儿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葡萄葡萄大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葡萄葡萄。 有病啊！ 代表我口齿清晰， 没有丝绸之路， 嗯， 就没有葡萄。 这谁说的？ 葡萄原产自塔什干地区 啊。对啊， 哎，就是现在中亚呀， 啊，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咱们国家的。 那你这你这叫你我干嘛非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 你试着呗， 我换一个不行吗？ 对， 我换一个就这那这个我吃核桃不吐核桃皮， 扎死你！ 这差点意思是吧？ 扎死你！你看 我们 说不了了。 那学没问题， 学 啊， 能学点什么？ 学大小买卖吆喝，常学的 吆喝一个， 吆喝一个， 吆喝一个， 吆喝这个、北京吆喝啊。卖菜的行吗？ 卖菜的， 你听着呀， 来， 绝对好听。 嗯，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南芹菜，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芹，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嘞，好韭菜呀、哎、呀！怎么样？你听，你听听， 什么喊什么喊， 多欢迎！ 不许鼓掌！ 干嘛？ 不许鼓掌！ 拦着人家。 调门挺高 啊， 吆喝的不错， 唱的挺好， 大家伙挺欢迎， 没错。 哎，你鼓掌 啊！ 再来一遍， 你累傻小子呀？ 不是， 怎么了？ 再来一遍， 嗯， 告诉你有什么问题， 绝对没问题。香菜，怎么了？ 没有， 为什么呀？ 《本草纲目》记载 啊， 张骞通西域，使得种贵，故名胡隋。 啊， 香菜就是盐隋呀。 啊， 胡隋， 不是，还有后面呢。辣青椒， 辣椒没有，沿海上丝绸之路明代传入我国。 高葱 没，《本草纲目》记载，张骞通西域，故名胡葱。 南芹菜 没有，《本草纲目》记载。 这个《本草纲目》怎么这么贫呢？ 这本草 怎么什么都是他记载的呢？ 都是他记载的呀。 不是合着咱们老祖先什么都没有？ 不是 啊， 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呀？ 没有咱们老祖先 啊， 西方好多东西都没有， 是吗？ 你想一想 哦， 两千多年前，沿着绵长的丝绸之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 你这是不是有丝绸？嗯。 越来越聪明了， 这叫聪明啊！ 你这有丝绸 之路吗？ 丝绸， 嗯， 传到了古罗马 啊，到罗马了， 哎，到古罗马国王的手中了 啊。 这说一下， 啊， 我不会那个古罗马语啊。 嗯、那你准备？ 咱就说话稍微带点洋味儿，带点洋味儿。 好好好，嗯。 哦， 哦，你瞧瞧啊， 总理大臣， 哎呦嚯啊， 这个东西， 啊， 这个东西， 嗯，嚯家伙， 忒好了。对不起，不会说呢，稍微带一点洋味儿。 不，就没有洋味儿。 嗯， 怎么了？这还忒好了，这是到哪儿了？ 货比成样， 就这味儿是吧？我还得答应你。 来，得整理大钱。 哎，我说皇上啊， 我来问你， 你问什么呀？ 这个 啊， 滑不出溜的， 滑不出， 花里胡哨的， 哎， 五颜六色的，这东西是什么呢？ 哎呦，我噎死我！哎呦，哎，我说皇上，哎，你是知不道的，指个东西啊，叫丝绸味儿， 挺好的， 丝绸味儿。 哎， 啊， 这个东西导致了， 嗯， 在古罗马， 嗯， 价格飞涨， 哦，涨价了。 后来普通人买不起丝绸了。 哎呦，那怎么办啊？ 后来价格越来越贵， 啊， 宫廷里边也买不起丝绸了， 皇上都用不起。 国王一看这不行， 怎么了？ 丝绸是我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 对对对， 您买其他东西啊， 啊， 我不管。 哦， 买丝绸的钱 啊， 宫里边管报销。 你瞧， 哎，留下成语了吗？ 什么成语？ 宫报丝绸。 哎，这，没听说过。成语是这么来的吗？ 不是这么解释的， 不是这么来的。 丝绸，沿着丝绸之路传过去了， 那不就是光丝绸吗？ 谁说光丝绸？ 还有什么呀？ 绿茶。 茶叶呀， 传过去了 啊，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这个皇上怎么样啊？哎，好， 总理大臣， 哎，我皇上， 这个东西， 嗯， 就是干什么？ 哎，皇上，这个东西不是搅着吃的，这是泡水的。 哦，总理大臣， 嗯， 这个东西， 嗯， 忒好了。 哎呦好啊啊，是 抛出来的水的颜色 啊， 就跟你的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你要不是皇上，我就扎死你。皇上啊，你咋吃不着你？ 这是什么？ 指个东西你是不明白呀、啊？指个东西叫茶叶。 叫茶叶， 茶叶， 哎， 啊， 古罗马国喜欢 哦， 发动人出去 啊， 我是要没有茶了， 嗯， 出去给我找茶， 找去， 只要一没有茶了 啊， 出去给我找茶 哦， 哎，你老听说一词儿， 什么词儿？ 没茶找茶，就是这么来的， 就跟那没事找事儿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这是茶叶 啊, 啊，对对对， 还有什么东西啊？ 四大发明之一， 四大发明， 火药 啊、哦， 传过去了 啊，这火药也传过去了，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啊、是是是， 哎呦。哦总理大人， 哎，皇上， 这个东西 啊是 忒好了， 我就知道哈、啊，这东西挺好的、啊。 这个 啊， 圆的、红的，上面带个年的，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指个东西啊，皇上，你是知不道啊。指个东西啊，它就是怎么玩？当， 你缺德不缺德呢？ 炸死你！ 本来这皇上，我看一眼这东西，看一眼这， 崩死你！ 对， 怎么了？ 驾崩驾崩就是这么来的， 你要再胡解释我就弄死你。 这 是这么来的， 都是这么来的 啊！ 四大发明之一也传过去 哦，也去了。 不光有这些主要东西， 还有什么呀？ 还有副产品。 副产品是 茶叶蛋。 茶，古罗马人也吃茶叶蛋？ 当然喽。 哎呦、啊， 古罗马国王 啊， 吃着茶叶蛋， 哎， 擦着脸上的血。 哎，对， 哎，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对 哎、 应该炸死你。 哎把那个师姐给我留下， 怎么了？ 让他把那个秘方配方 哦 给他留下、哦。 他要干嘛呀？ 他也要做这茶叶蛋， 也做茶叶蛋， 让古罗马的御厨 啊 如法炮制， 也做这个。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为什么呢？ 没搁鸡蛋。 哎，啊，这不是废话吗？做茶叶蛋主料都不搁鸡蛋呢？ 就看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啊、咱们国家传到他们。没咱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啊！他们什么都没有 啊！这还是2000多年前呢。 那现在呢？ 现在 啊， 100多国家跟咱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了， 是吗？ 那可不嘛！你像叙利亚、 啊、 伊拉克、 啊、 印度、伊朗和沙特、 嗯、 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俄罗斯、乌克兰，一时我都说不全。呱唧呱唧呱唧呱！ 行。好吧，这您就别鼓掌，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这怎么了？ 这跟快板似的、嗯。 这怎么叫快板呢？ 那这是 稍微改一改节奏，这就是西方的 rap， 这就是西方 rap 说唱。 哦 啊，这现在 啊， 这中国曲协 啊， 就带着我 啊， 重走这条丝绸之路， 重走丝绸之路， 哎，宣扬咱们的中国故事 啊， 讲好中国故事吗？ 对对对， 啊，一场可能给这么个2-3万块钱。 等，一场给多少钱？ 2-3万块钱？ 2-3万块钱。 你养什么牙呀？你 给这么多？ 对啊， 哦， 我跟他们去学演去。 你跟他们学，那我怎么办呀？ 你 啊， 你接着在舞台上， 嗯， 吃不到吃不到，从来不吐葡萄皮，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哎，不吃不到吐。 我要挣钱。 你这时候嚷嚷啊，这时候嚷嚷了，挣钱你会什么呀？ 我会京剧。 哎，京剧这也是国粹 啊， 跟这西方的咱融合一下， 结合结合， 跟这西方的说唱 能试试吗？ 能试试吗？ 来来啊， 你打一个强节奏， 打一强节奏， 打强节奏， 就节奏是吧？ 节奏， 来来来，走啊走，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啊裤衩裤衩裤衩裤，这说呀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 踩什么上了还说？ 你不说打一强节奏吗？ 那节奏是 啊， 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那我不会， 你不会没关系啊，这不这么多观众吗？ 怎么样啊？ 现今热情的双手一用 啊， 就跟刚才打那快板的节奏一样 啊， 给我拍个巴掌，咱打个节奏， 拍巴掌， 你来哼唱一下京剧的旋律，我来这西方说唱， 咱试试， 看能不能。 好，各位啊，咱一块来，走， 一、二、三、四。那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很连缀起的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了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他绕口令来练，可是没有这条丝绸之路你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咱传给他们茶叶，对，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那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那你是不是编着两句也唱一段，你也唱唱唱唱， 一带一路披锦绣，合作共赢炼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呦， 我说高兴吗？ 是应该高兴啊，合作的不错。 对呀、啊， 咱哥俩出去给元首演出去、 啊， 元首准得夸咱哥俩啊。 怎么夸呀？ 忒好了， 又去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是房管是兔，二门是扇玉屏风，撒金星四个斗篷，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大豆相声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林飞、叶鹏合作表演的《假如没有这条路》，这是上个月，也就是2017年12月11号，在民族宫举办的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当中的精彩实况。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家协会主办的。那么在这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在每天的下半时段为您奉上专场演出的实况。您从这个作品呢，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这个眼光视角紧跟时代，呈现出来呢也是非常的有知识性和欣赏性。好，这专场的实况呢先为您展播到这儿，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个京韵大鼓博望坡的小片段。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小蓝云演唱博望坡。以上您听到的是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小蓝云演唱的京韵大鼓博望坡的小片段。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故乡青山剪影，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截止到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未来三天，北京市天气以晴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8号到9号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已经于7号的16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并且小心高空坠物。未来几天气温也有所下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天干物燥，外出需要防寒保暖并及时补充水分。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河北延庆山区降雪天气影响，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公交集团共有5条线路采取了措施，采取停驶措施，线路包括有4条：1880快路、2898路、3899路、4897路。那么另外呢，机场高速监控中心，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寺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出京方向天竺到航站楼也是车多的。在莲花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比较大。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进京方向，车辆排队比较长，队尾呢接近了衙门口桥。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对，没错，各位有没有困难来跟着我一起动起来。 哦耶，一 哎，两只手不要离开方向盘， 二 哎， 三， 眼睛盯住前方。 哎呀，还是困。 哎，尽量的活动活动啊，扭扭肩膀，哎，转转头，但是眼睛一定要盯住前方啊，要不然你会追尾的。 怪吓人的，让你这么说，真是。 所以各位今天这个大清早上起来啊，而且今天早上风很大， 特别冷。 对，还没有出门的朋友给你警告一下，多穿点衣服。咱们刚才天气预报里也说了啊，大风蓝色预警已经发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我这已经是裹成粽子了，你还让我怎么穿呀？对不对啊？ 你要是问替听众问的话，我还有其他建议。如果你是替自己问的话，你就说别穿了啊。 黑我一早上起来就黑我、哎、是不是？ 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说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话题呢？先说一说，一会儿体育新闻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到，就是这两天媒体一直是在说啊，咱北京啊，北京国安 啊， 被人给截胡了。 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哎， 北京国安跟人打麻将去了？ 哎， 啊，吓死我了！你这是啥、啊、啥新闻啊？谁写的？ 是，对对对对，就是这打麻将，有人是吧？不守规矩就截胡了、啊。 什么叫不守规矩？我能胡，我为什么不胡？真是 哦，原来你是这种人。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你有没有过曾经被人截胡的经历？ 哦， 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就比如说这事儿应该是你的，或者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结果被人中途给捞回去了， 对吧？你甭管你干什么事儿，你可能本来我要去就买个那个鸡蛋灌饼， 最后一个让大税给拿走了， 就剩一个鸡蛋了，对不对？ 啊， 结果前面咔，高磊插了个队，给我把蛋给拽那个鸡蛋， 把什么说清楚？把鸡蛋 ，把鸡蛋给这个带鸡蛋的抢走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截胡了。对不对？ 肯定有，我告诉你，肯定有。 对，所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有过什么样子的被人截胡的经历啊？一会儿咱们再详细的说一说北京国安的遭遇。 是是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包括啊这星期一的一大早，忙忙碌碌的哈呀，而且呢时间也是挺紧张的， 对对对对， 大家伙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不开心的事儿哈，都可以跟我们唠叨唠叨。 你看张静就说了， 说一说， 对，张静就说了，你们在节目呼吁一下，现在的司机开车并线打个灯，打个灯干嘛？开车时并线打个灯干嘛？ 这是应该打灯啊。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开车并线的时候打个灯啊， 就是应该打个灯嘛， 对对对，打个灯嘛，对吧？应该 是 这，对，这个是特别讨厌的，因为本身啊，说实话，对于并线这种行为，就内心是有点烦躁和烦人的。 对，最好是不要经常并线，太危险。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其实本来是这样的，我能够理解各位司机的心理变化是这样，开着车咔有人并了一个线，内心想要骂，但是就说啊，路怒不能路怒不能路怒不能路怒啊，如果这个司机是打了灯的话啊，不能路怒不能路怒， 没事，他人家打灯了，告诉我了， 对对对对对，如果这个时候一咔一个并线连灯都没打，内心空就开始骂娘啊，这个什么素质啊，怎么开车的啊，这个人我跟你说你早晚你怎么的，就开始在心中各种诅咒咒骂。 我估计少数的也是你吧，我都特别坦然的看着进，进来了啊，进来就进来呗， 好， 我踩一脚刹车让他慢慢开， 这是 我不跟他追， 叫什么？开车被人并线，我觉得也算是截胡的一种表现，是吧？ 是， 也算是就是抢了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今日起尾号限行轮换，周五尾号四和九限行，交通压力大。 还有2017年演员跨界指导的电影大多数不及格。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进入冬季以来啊，全市路面交通压力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从今天开始，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进行轮换，周一周五交通压力较为突出。另外呢，本周后期将进入39天，驾车出行的人比较多，周五晚间交通压力更是突出啊。工作日早高峰期间，预计东三环南路、远通桥、肖家河桥、中关村北大街以及部分学校周边交通压力比较大。此外呢，近期京藏高速、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也呈上升趋势，周末期间远郊滑雪场周边道路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昌平、延庆、顺义、丰台的热门滑雪场的游客也比较多，交管部门建议去往各滑雪场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地点和路线，关注实时路况或者选择夜场休闲娱乐呀。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交通出行。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呢，最近更新了目前地铁的限流情况。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北京地铁铁路网络常态化，限流车站呢达96座，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以及13号线等城市核心区线路都有限流车站。那么其中呢，5号线是限流车站大户了，常态化的限流车站达到了15座。2号线尽管是处于核心区，但是由于换乘站多，常态化限流车站呢只有朝阳门1座。那么在96座车站当中啊，京港地铁客流不断的攀升，根据客流情况，部分车站在高峰时段呢会出现进行常态化的限流措施。目前的常态化限流车站呢是23座，地铁工作人员呢会通过引导、广播等形式加强客流疏导，以保证站内乘客的安全。 高磊啊 啊， 就我本来这大清早起来不想给你吐槽你， 你又说啥？ 我觉得不吐槽你，我都对不起一个，对不对？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对吧？他一个， 你说 你刚才说的什么？以保障你的重音是以保障站内乘客的安全哦，站外就不保持了。人家是以保障站内乘客的安全，重点在乘客。高磊 就是重音，逻辑重音错了呗。 是是，你看在批评这件 错了， 在批评这件事情上，我又截胡你了啊！哈，来接下来的时间。 胡搅蛮缠，真是的！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截胡的事儿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市食药监局日前披露，2017年北京市已经清理无证无照餐饮单位 1.2 万余家，下架有食安风险的五毛零食6.1 吨啊。据了解说，北京市正在完善垂直加属地的食药监管体制，323个食药监管所，既是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派出机构，也是街道乡镇政府的内设机构，建立了200个食药安全社区联络站和1000个社区监测点，为市民提供你点我查等食品安全检测服务。 咱以后吃东西就更放心了哈， 放心了啊。 咱们再来关注一件新鲜事儿哈，这个积水潭医院推出了跌倒门诊。 哎， 怎么回事呢？从1月份开始啊，积水潭医院跌倒门诊正式接诊病人了。这个门诊呢是由骨质疏松专家和专业护士组成的，并且呢和医院多科室联手协作。他们的出诊时间呢是这个新街口院区的每周四上午，以及回龙观院区每周三的下午，地点呢是在两个院区的社区医学科。那么随着咱们北京市老龄化的加剧，跌倒啊已经成为了我国65周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根据统计呢，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跌倒之后需要到医院处理和治疗，7.3%的老年人呢需要住院治疗。专家就说了，导致跌倒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有什么呢？有生理、病理、药物、心理、环境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就怕跌倒。 对 啊。 好， 当时我妈就前两年去老家的时候，就一个台阶上个卫生间的事儿，就这么一个台阶没迈过去，自己就坐那儿了。 哎呦， 当时没觉得什么，就以为啊是歪在那儿了。结果回家疼了两天，肿了两天，到第三天才发现越肿越大，到医院一查，骨折了。 是这个老人呢，因为他骨头毕竟 松了，软了， 了 是、 啊、对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考试新增4试啊。日前北京电影学院2018年招生开始网上报名，据了解说艺术类本科招生490人，艺术类高职招生50人，其中表演学院新增4试是面试的形式啊。这个也不知道增加的是什么项目呢 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职工拿级考证的事儿哈。我们呢从市人力社保局获得消息，本市出台了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并且开通了网络服务平台，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36个月及以上的企业职工啊，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可以申领补贴。根据市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8年1月1号起，凡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36个月及以上的，而且啊自2017年1月1号起取得了像初级、中级、高级等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取得证书和申请补贴的时候啊，都是属于企业职工的。那么自证书核发至起12个月内，您可以申请技能的提升补贴啦。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外国专家局负责人即日介绍啊，说从今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扩大放宽人才签证发放范围期限，那北京等九个省市作为第一批试点开始实施，实施什么呢？就是北京试点外国人才签证制度，放宽有效期至5到10年，多次入境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 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说一说被人截胡的事儿，是吧？ 是。 先说一下零下三千摄氏度，说了被人截胡的事儿太多了。我就说一件最近的事儿吧，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一个策划方案，由于轻信同事、 啊、 我辛苦的成果就被他截胡了，价值30万。 啊， 哇、哦！还好我留了原稿，没办法，只能交给警方处理了。这种事儿就只能交给、哦、这30万啊， 对 不 对, 对？对， 这是一个你自己个人的创意、啊。 你看我都激动的，对不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对不对？ 但是就是同一个公司的人，如果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对， 如果是外公司的还可以理解，同公司人怎么还出这样的黑手啊？ 那你说我这要有30万，高雷你接不接？ 不 是吧？ 是你的就是你的。 哎呦，雷哥。 你看我多么光明磊落，我高磊的磊就是因为这个起的。 不，主要是因为我真没有30万。来， 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啊、 该走这种的，其实是因为我们说实话，有的时候思想的就是思想的原创的东西啊，包括一些文创的东西，其实很容易被人拿，就是截胡拿走。 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也是无价的，这只专属于你一个人了，是吧？ 所以要做好防范啊！ 哎，看看呆呆小熊，他说。嗯，在以前的公司工作期间，我是负责给公司员工培训工作的， 嗯， 因此啊，需要经常到后勤呢去打印培训资料或者是提纸， 嗯， 结果很多时候我需要去打印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我之前有很多销售或者其他部门， 嗯， 把打印机里剩余的纸张全都给用光了， 嗯， 哎呀，每次啊，我都是其实很着急，到那儿用打印资料的。 你的截胡就是有人把打印纸用完了是吧？呆呆小熊， 然后我就要转一大圈去和领导要这个打印纸张的这个部门走一套手续，然后再领来新的一包纸打印，愁死我了，你说说。 大哥呀，原来你就愁这个。哎，不过说实话，他们公司这个打印纸管理还是挺严的， 挺严格，必须要走程序 啊、 但你下次你早点去不就完了吗？你让他们找领导。 哎，别，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倒有一个建议，就以后咱们上节目啊，咱们就别用纸了。 就直接看电脑， 看电脑或者是拿手机不都能看吗？ 是是是， 是吧？打印这些纸一打十几二十页，其实你有时候想想，对吧？ 其实挺，虽然现在是两面都用哈， 嗯、 要节省，但其实还是用了。 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用完了吧，之后他再处理就比较麻烦。 对。 我们还是倡导无纸化。 对、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次就无纸化。嗯啊，无纸化， 无纸，到底无什么化？无纸化。 哎，你我负责无纸化，你负责无纸化， 我负责无知。 哎，对。好，再来看一下小绝尘，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变道的事儿啊，小绝尘说了，说占用公交道然后怕摄像头并线的，我是坚决不让的。 哦， 你明白的意思吧？ 明白明白明 白。就我也有那个心理，就是你走快车道走那个应急车道 啊，对， 走那个公交车道、 啊、 然后一看前面有摄像头了， 赶紧并， 哎，就往我这里边并、嗯、我也不让。 不行，这绝对不让。 对，我就是 你走那你就走呗。 对，不是你不是牛吗？ 拍就拍呗， 牛你过去啊，大哥，是不是？你对着摄像头得摆个耶呀、啊，牛啊，是不是？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广告，然后听新闻。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热点啊。2017年已经过去了，那么过去的电影市场大家也都是说2017年也是出现了一些 怎么说呢，口碑爆棚的啊，票房爆棚的， 是、 啊、当然也出现了很多大家吐槽的电影啊，当然还出现了很多是演员跨界来指导的电影， 演而优则导， 哎、哦、那他演而优了，他导的优不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但是他演的优不优其实另当别论啊。 哎，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2017年 你要说谁吧， 跨界指导电影大多数不及格啊、嗯、啊，当然我先说的这两位，人家是成为拍出来的是爆款的 啊， 12年赵薇执导的致青春， 是 徐峥执导的泰囧， 嗯， 对吧，这都是爆款， 对， 那在过去一年由演员当导演推出的作品有十几部，尽管相对于国产电影全年400多部的产量来说的话，他们占据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其中自带流量与关注度的一批作品却确实是很多的啊。 哦，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这个去年啊，从演员转型而来的导演当中，有一部分交出的已经是第二份考卷了，更多的人呢则是手持导筒，前者呢包括吴京的《战狼二》，苏有朋的《嫌疑人 X 的现身》，韩寒的《乘风破浪》，以及大鹏的《缝纫机乐队》，那么后者呢则有王宝强的《大闹天竺》，黄磊的《麻烦家族》，黎明的《抢红》，李晨的《空天猎》，高晓攀的《兄弟别闹》，和正在上映的吴君如的《100》。无论口碑还是票房吧，前者都完胜后者，这 就是第二，就是这个所谓的前者，就是已经是第二次交考卷的 是第二次拍的了、票房最高的呢肯定是《战狼二》啊，对吧、之后是《乘风破浪》啊，而黎明执导的《抢红》呢是和高晓攀执导的《兄弟别闹》，票房和评分都分别垫底儿，豆瓣评分才 3.3 和 3.1 啊、有业内人士就分析说，演员跨界当导演拍出的作品其实啊有一定共性，比如最容易出彩的是演员表演和台词儿，容易失控的呢就是对整体影片的把握和节奏、特别是影片的结构和内涵需要好好磨练磨练、 对，影视投资人谭飞认为说，相比前几年的演员想要凭借导演处女作一鸣惊人成功转型，门槛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因为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虽然你做演员的时候名气很大，但是如果导演的作品不好，观众还是不会买账的， 对对， 嗯， 而且人家著名导演陈可辛也表示了，在众多的演员里边啊，他其实很看好黄渤当导演 哦， 因为好演员啊当导演其实更容易，黄渤呢不仅分析能力过人，也有丰富的片场经验，而且呢这个其实其他人也提到啊，这个好的演员尤其呢是话剧演员往往容易成为好的导演 哦， 这是因为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要照顾到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对戏的演员，比如说台下观众的反应，这其实呢是一种导演思维的训练，现在很多影视演员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不用提更复杂的导演思维了， 哎， 你知道吧， 谭飞就说了啊，许多演员转型当导演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行业更加开放包容，但坏的一方面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因此浮躁，他说导演是一个杂家，需要储备很多知识和实践能力、要多学习，一部电影至少得用2-3年来搞，演员们得做好准备放弃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赚钱的机会、是不是， 是 综艺节目来邀请你的，你去不去， 不去， 哎， 去不去，去 去 去吧， 哎，给你几千万你去不去， 去， 那好，瞧你点骨气啊，好，这个导演这个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做什么都会有失败的经验，电影需要沉淀，很少有导演一上来接连几部都特别好的，真想好了要做导演，真想好了要做导演啊，就得静下心来拍上十几年。那在崔丁看来呢，真正的好导演应该是什么类型都拍。现在呢，这些演员转型当导演拍的影片类型太单一，不是喜剧片就是爱情片，应该多尝试不同的类型。 帅，这样给你一个机会， 哎， 你现在是说而优则导了 啊、 你要给你一次做导演的机会，你想导什么类型的？ 哎，恐怖片。 你千万不要让我演，我太吓人了这个。 哎，对，哎，其实我倒是觉得，真的是有的演员可能觉得，哎，我这演的很多年的戏了， 我有经验。 有，但是好像有的时候，现在你像尤其是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什么的、他们有的时候就一片段片段的拍， 对， 是吧？ 对对对， 他如果对那种全局的把握和掌控，对于节奏的把握和掌控。其实是并不那么容易的， 对，包括你看羞羞的铁拳票房不错吧，但是我看还是有很多这种舞台的片段的表演的痕迹在里边、太夸张，有点用力过猛，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截胡的事儿啊，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您曾经有过什么样子这样的经历， 抬头看没有那边天空，永远回着什么痛能一直